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46集啊！咁其实今次系我2017年为大家喺港珠澳呢度做节目啦，因为我去咗成个半月旅行啊，系啊，咁我之后嚟紧又会去旅行啦，咁之后我谂系要2月至可以做同大家做节目啦。咁今日咧，其实就有我城邦二世祖啦，系啦，同埋有阿猫姐，同埋我哋监制简洛夫喺度嘅，系啦。 啊，系大家好， 大家好啊， 系啊，好好，即系阿猫主席唔知去咗边，可能去捉老鼠啊，系啊，唔捻知。咁就即系新嘅一年咧，我哋你话节目有咩展望咧？咁其实我哋真系喺呢度要好感谢我哋监制啦，系啦，咁帮我哋就做咗每集之前会排咗有咩嘢要讨论啦，同埋即系唔会好似之前嗰两年咁跳飞机咁跳嚟跳去，即系讲下澳洲嘢，变咗讲美国嘢，跟住无啦喺度即系讲一集香港嘢，卒之又变翻澳洲嘢咁啦。咁希望喺新一年为大家带嚟新嘅气象咁样啦，系啦。 唔系咁，即系我哋都系都几好业余下嘅，咁所以即系可能做啲节目安排啊编排上面做得唔系咁好啦，咁就即系多多包涵，就希望尽量做好啲吓。 系啊，我哋斗泥台嘅，好似某知名网民咁，咁啊，即系呢个叫做系啦，就嚟紧呢个叫做都会系我其实咧，我哋而家咧，我哋今个礼拜系第一次。即系每个礼拜都会做咁样咯嘛，其实你两个系咪谂住每个礼拜都做嘅之后？ 我希望尽量做到啦，即系我哋你知我哋其实住嘅地方其实都唔系一齐嘅，尤其是你阿二世祖你飞来飞去系嘛，即系我哋喺澳洲讲澳洲嘢，其实你可能系喺美国讲我哋澳洲嘅嘢，有时可能喺加拿大讲你澳洲嘅嘢，或者香港讲你澳洲嘅嘢啊嘛，所以即系我要夹啱嘅时间，我尽量希望 每个礼拜有 commitment 咁样咯，系咯， 系咯，系 啊。唔系，其实我哋今年咧，即系卖少关子咁样啦，即系主持嗰度咧可能会加人啦。一来就系、是、咁，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我哋 commit 到可以每个礼拜都有 show 俾大家，咁就即系。可能即系今个礼拜系呢两位主持，下个礼拜嗰两位主持或者人士一起主持。咁其实我哋想即系就喺今年下可唔可以做到每个礼拜都有 show 俾大家啦 ？OK， 开波啦，系啦，咁就即系喂即系呢个嗱你嗱今日咧，我哋录节目系礼拜27号啦，20号咧阿 Donald Trump 上台咯。咁即系你其实你两位咧，即系知唔知咧？佢而家系民主党有20几个参议员咧，就拒绝出席佢嘅叫登基大典啦。跟住有啲歌星咧又罢唱，我好卡喎。其实有冇 好卡好卡呢个？ 有冇跟呢单嘢？ 我有啊，有啲歌星系啊话明唔出席啊嘛，嗰啲支持Hillary 嗰啲。 其实荷里活大部分都支持 Hillary 啦，不过咧好即系呢一样最癫嘅嘢就系咧，即系我哋成日节目会讲嘅 One Nation Party 啦，一国党啦，嘅党魁啊 Pauline Hanson 啊，系收到阿 Trump 俾佢嘅邀请出席呢个叫做就职典礼。系啊， 最搞笑唔系呢样嘢，最搞笑系 Pauline Hanson 收到，但系我哋嘅总理阿 Malcolm Turnbull 阿田包收唔到啊。 咁即系呢个叫做我谂系礼尚往来啦，即系阿 Pauline Hanson 收到，因为其实 Pauline Hanson 系即系其实你哋都知佢系第一个澳洲嘅政界人物嚟。恭贺 Donald Trump 系当选呢个叫美国总统嘛，即系其实佢系未出晒点票结果，即系大比数参选嗰啲摇摆州份攞晒嗰阵，佢已经系打电话去恭，即系出唔系打电话 ，sorry， 系出呢个叫贺文啊，系啊，发贺电。 我冇跟喎，你知唔知佢有冇请啊？侧田啊，加拿大侧田有冇份啊？ 這个我冇跟。咁就 系啊，如果侧田都有份，猫琴冇份，就真系几好笑啊！因为大家两个都左噶嘛， 唔系即系唔好讲侧田住啦，即系而家讲紧澳洲嘢啦，系啦。但系呢个叫做咧，其实我睇翻资料咧，准备节目嗰阵咧，Malcolm Turnbull 咧系其实系颇为后置走去恭喜阿 Donald Trump 咁样咯，系同埋即系你知，就算啊喺呢个叫做喺澳洲嘅内阁入边啊，你就算你讲緊係阿边个啊，即係其实係讲緊係 Peter Dutton 至系似翻少少 Donald Trump 嘅嘢啊嘛，即系佢讲 系啊系系，而家即系其实个内阁之前 Albert 都 OK 嘅，即系都系比较有嘅。而家就系将翻 Peter Dutton 系比较有，你睇下其他啲咩 Scott Morrison 啊，话啲 Mayberg 啊，简直真系，唉唔掂真系。 即系其实你睇下你。唔係，其實而家講緊係澳洲嘅政府嘅內閣咧，係有少似香港咁樣咯。即係我去咗香港差唔多個半月旅行啦，係啦，兼做嘢啦。咁其實我睇到香港係好多時啲人講話咩2017年有咩隱憂，個個講緊係 Trump 上台唔知會點。其實澳洲佬係真係似香港人咯呢樣嘢。你但係係啊，咁咪即係呢個叫咦唔係喎？喂呢個叫做睇下先。看嚟阿 Trudeau 唔去喎，系啊，系派外长去啫，系啊。 你讲边个唔去啊？ 阿 Justin Trudeau 唔去，阿 Justin Trudeau 唔 去。 哦，泽田都唔去。 泽田唔去，啱啱睇咗啊，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但系咧好，其实好遗憾地咧，阿 Pauline Hanson 咧亦都唔会去嘅。佢话佢有公务前身，所以佢俾咗佢个党嘅其中一个 exec 去啦。 有啲 up 有少少 update 系关于一国党嘅，你知唔知今日佢咧会见呢、這个Dick Smith 有 Pauline Hanson 啱啱睇到喺 Facebook， 我 post 噶嘛， 系啊， 即系呢 好好正喎、啊、佢。 听众未必知 Dick Smith 系边个啦，我哋 Dick Smith 咧，我哋之前咧做节目咧讲咗好耐噶啦，佢 Dick Smith 呢个咧绝对系呢个叫做土生土长嘅澳洲人啦。咁佢就做过系一个电器嘅大亨，而家其实就退咗休啦，就执即系佢都唔系好理佢盘生意嘅，而家最主要就系做慈善事业咯。同埋阿 Dick Smith 咧有样嘢咧就系咧佢系好爱一个好爱国嘅富商啦。咁佢系癫到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即系你喺超级市场咧有阵时有啲 Dick Smith Jam 咁嘅嘢噶嘛？佢就系不忿啲外国品牌咧打入澳洲市场咧，所以自己整支嘢嚟怼翻佢咯，因为。 之前我上有一集都讲过，佢之前有个火柴叫 Dick Head 啊嘛， 系啊，佢整出嚟噶嘛，因为嗰阵系好多时嗰啲火柴公司系英国啊嚟澳洲设厂咁样噶嘛，咁佢咪整啲人嚟玩你咯。 Dick Head 系我记得， 咁就即系呢个叫做 Pauline Hanson 好遗憾地就唔会去呢个叫做 Donald Trump 嘅叫做呢、這个叫做就职典礼啦。而你知唔喂，同仲有其实你两个知唔知咧？阿 Malcolm Turnbull 都唔会去咧，知唔知佢派边个去啊？佢派阿雪茄佬去。 Joe Hockey 系啊，因为 Joe Hockey 你知其实系而家澳洲驻美国大使啊嘛，所以 Joe Hockey 会去咯。 哦，但系其实 Joe Hockey 都比较有啲，我觉得相对于 Joe Hockey 其实咧，而家相比起呢班咁嘅左倾捻屌咧，其实已经唔系咁差啦，佢揩啫嘛。 系咯。佢都系比较，佢系同 Albert 咁系比较，我觉得比较有啲咯。 唔 系，你根本 Turnbull 你同埋 Mayberg 咁样收难民一睇即系左棍啦、啊，一啲都唔有啊 Mayberg。 唔系，其实阿 Turnbull 同埋 Mayberg 咧系似奥巴马，咁点样似奥巴马咧？即系讲就天下无敌啦，就即系又讲话要做呢样做嗰样咁样，但系 end result 系 deliver 唔到咯。 系啊。同埋睇佢哋咁样收难民啊，真系，唉，黐线嘅真系。 唔系啊，咁你话收难民咁咪收晒，即系你去收去边啫？佢都唔，即系你知阿 Turnbull 系住 Eastern Suburbs 噶嘛，住海边噶嘛，系啊，同埋阿 Mike Bart 系住 Northern Beaches 噶嘛，咁你收落去边度啫？唔系收东区，唔系收 Northern Beaches， 系咪收 Fairfield 咯？琴日先有篇新闻喺度报道话 Fairfield 系喺三年之间收咗三倍咁多嘅伊拉克同埋阿富汗嘅难民啊嘛，咁咪收落去，跟住之后嗰度咪你都成日见到啦， 咁咪即系越共斗中东， 唔系又枪战又抢嘢咁，好似阿 Dutton 咁讲，70年代收埋啲咁嘅人，佢呢啲人嘅文化同澳洲嘅主流文化差太远，咁喺个 ghetto 度自己煲自己咁样，又唔同主流社会沟通，卒之大个咗又搵唔到嘢，咁啲有爷生冇乸教啲细路，咁咪生埋一扎垃圾出嚟咯，即系历史又会不断咁重演， 咪即系好似以前嗰啲系咯，嗰啲越共区咁样啦。 点啊，阿监制，你想讲咩？ 系，唔系即系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咧？即系Donald Trump 当选之后咧，呢个 Pauline Hanson 咧曾经讲过，佢话喺澳洲政坛里边咧，政党或者政党里边咧，唯一能够同阿 Donald Trump 沟通嘅就系佢哋 One Nation Party 啊，即系佢系当选之后冇几耐，佢咁讲过嘅。咁其实我哋即系睇翻，即系 睇嚟美即係美國嗰個選舉咧，就唔單止民主同共和黨之間嘅一個決唔係決定，應該係咁啊，一個即係選完之後係可以係分開咗，即係分得好清咁樣，即係你又唔妥佢係唔妥，而且佢嗰個影 大係 啦，個撕裂係影響到係會即我覺得係會影響埋澳洲添啊，即係喺尤其是譬如你美國嘅影響力其實好大嘅喺澳洲嚟講，始終都係一個啊，即係一個比較親密嘅關係嘅 戰略上同埋商業上咧，係啦， 係啦，係啦，咁其實佢呢、這個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咧，佢喺某程度一定係影響到澳洲嘅政壇嘅。咁而因為近期睇到 One Nation 嗰個勢咧係上得好勁嘅嚇，咁樣佢亦都搞到呢、這個自由黨裏邊咧開始有啲比較右啲嘅人咧不滿，已經有一兩個係退咗黨，即係自己會退出政即係佢會組咗黨啊嘛。咁樣而係 阿咩阿 Corey Brandy 其中一個 Corey Brandy 係啦。 Brandy 系嘛 ？Brandy 系 票王嚟噶 ，Corey 哥票王嚟噶系。 系啊，咁嗰阵时咧话就，如果 Pauline Hanson 去招下手联，即系喺联手嘅话咧，其实喺下一次选举里边咧，真系有机会 One Nation 有机会系即系会去到即系第三大党都唔出奇啊。因为 Green 一路得紧噶啦吓。 其实 Pauline Hanson 而家都雄心壮志咧，话要全取呢个叫做 Queensland 啊嘛，系啊。同埋咧，我食 dinner 之前咧，有一篇楷新聞就係咧，阿 Pauline 而家打兩手牌咯。佢知道阿 Turnbull 咧喺 LNP 入面而家其實局勢都好唔穩嘅啫嘛，係咯，即係危危乎咁樣。阿 Pauline 咧就話：屌你 Tony Abbott， 你翻嚟做 Health Minister 算啦，即係喺度玩呢個叫做呢啲係咪叫做 分化玩分化， 啊、玩挑撥離間係啦。 啊！唔系，其实我咪讲咗我 Facebook 度讲咗我话，哇！呢招咁高嘅，真系喺即系公开咁样讲，佢支持呢个吓，支持啊边个啊？阿 Tony Abbott 咁话啦，系啦，咁其实佢就系分化呢个自由党里边嘅人嘅啦，会啊。 同埋自由党唔使佢分化都分化啦，根本一边就偏右偏左嘅，一边就偏右嘅，都唔啱嘅。 整多脚去摊下，佢咪死。所以我预言阿 Malcolm Turnbull 会玩唔完呢一届嘅，就咁解。我做预言佢，即系可能中期又要重新再选过。 唔系几好啊，变翻阿 Rudd 同埋 Gilliard 咁咯，大兜乱。即系呢个。 你估下会唔会一通啲 Albert 出翻嚟咧？下一次选举，即系好似阿 Kevin Rudd 咁咧？有啲人估会系咁。 唔奇嘅，佢支持度好高嘅，即系有啲人又未去到即系未去到 One Nation 咁右嘅时候咧，其实系支持呢个 Tony Abbott 噶。 你有冇睇？即系佢知道有冇睇下 Tony Abbott 写啲嘢嘅？你哋佢啲嘢 OK。 我冇。 佢啲文章系我有阵时你见到我自己有阵时 share 我自己嘅 wall 度咧，佢啲文章有文有路嘅，即系佢又我其实我重点推介佢分析呢个叫 Trump 当选咗之后嘅澳洲局势咧，佢系我 buy 佢嗰套咯。佢嗰套就係唔好理大陸，自己做好自己啲嘢，咁同美國即係你合作到啊，合作到，合作唔到啊，我同新加坡搞係啦。 咪即係好似處於身尾咁咯，處於身尾而家都同諗住同阿 Trump 搞嘛。 係啊， 英國嗰邊係啊。 但係英鎊今日跌到撲街啊嘛，31年低位啊英鎊。 梗係啦，佢話要退出，佢話即係諗咗啲政策要同歐元區咩嘛？嗰度有啲 退出 single market， 退出呢個單。 係啊，退出個 single market 啊嘛，咁啲人驚啊嘛，係啊。 係啊 ，OK 啦。 其實我覺得 long term OK 嘅，冇嘢嘅佢哋。 冇嘢。唔係唔係，你信我咧，我覺得就係話咧，即係英國唔死得嘅，反而歐盟大禍嘅啫。你知唔知啊？即係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佢一定搞死你歐盟噶。 嚇！佢同佢有仇，佢同有仇啊嘛。 系啊，你唔知啊，咁 Donald Trump 喺度拍手掌啊嘛，佢呢个脱欧，即英国脱欧，即系觉得系咯，啊， 佢一定夹埋俄罗斯搞欧盟噶咯，我觉得佢系会。 系啊，所以欧盟就真系死梗噶啦。 而家佢又搞一堆难民，已经搞到冇钱啦。你德国你睇下而家几穷搞到。 唔系啊，佢阿 Trump 咧个势系明显噶啦，同日本老友、同俄罗斯老友嚟钳你中国、钳你欧盟吹啊！是不是 是啊 即是你 说但是你觉得最后中国会屈服呢 不到他不咩的我觉得。即其实你我觉得你因为你美国如果跟俄罗斯 fan 翻的时候 而家美国经济其实美国经济系上紧嘅，美国经济 上紧 尤其是吓、啊，即你即系人物担心佢上咗场之后会搞，即系搞祸咗嗰个经济。其实我就调翻转嚟睇啊，吓， 都唔好玩啦， 即系仲有补充一下先，我哋讲开怀念，讲开呢、這个啊，系啊，我哋即系我哋个老友啊， 系啊，要讲嗰样嘢， 即系系啦，呢样嘢就系佢即系 Party for Freedom 啦，呢即系呢个系都佢都系都支持系啊呢、這个阿 Donald Trump 嘅，咁佢就会搞咗个咧，今个星期六咧21号咧就喺呢、這个喺边度啊？喺 High Park 啊，Sydney High Park 搞咗个支持 Donald Trump 嘅游 行，系啦， 啊，到时睇下有冇啲左交出现搞事喺度， 咁啊，即系呢、這个。呢、这个时间系 一点到三点下昼吓，不过我就要我唔得闲，我去唔到。 我都有嘢做，星期六我逢星期六都唔得闲。 你知唔知我去咗边啊？ 去边？ 我搭紧飞机去 Trumpland。 啊，你系啊，我又去， 因为我去 Trumpland。 问我或者问阿猫主席会唔会出席下先？ 我 谂即系我希望我哋有人代表到我哋， 有代表系啊， 支持下啦，或者都系我哋都曾经同阿 Nick Fox 去过一齐去示威嘅，仲记唔记得？ 记得，有咩就打电话俾阿 Nick 啊，0417679972系啦。 咁就 OK， 咁啊交翻俾你哋讲下一个，仲有啲咩讲啊？我哋澳洲个礼拜， 有冇睇呢个世纪大贪官啊？阿猫姐，你有冇睇世纪大贪官？ 哦，呢个 Susan Lee 系嘛？嗰个女人， 你知唔知道？唔系读 Susan Lee 噶，其实有古仔讲嘅呢度。咁其实咧，阿 Susan 姐咧个阿世纪大贪官咧个名点读咧？其实系读 Susan Lee 嘅。咁点解佢每唔系读 Susan 嘅，系啦，系读 Susan Lee 嘅。咁点解咧？佢咧嗰个 Susan 咧中间加个 S 咧，佢就系廿几岁嗰阵咧睇埋啲咩戆鸠书咧，话自己如果个名咧系加个字母嘅话，可以改变自己嘅 personality 啦。咁即系可能系因为咁，卒之搞到自己变咗大贪官。 哦，系咪嗰啲 fashion show 嗰啲？ 我有补充下先，佢哋都唔知边个系佢，边个系 Susan 系嘛？咁其实佢系一个啱啱落咗台嘅我哋嘅前卫生部长叫做系嘛 ？Minister of Health 系嘛？吓咁佢吓阿猫姐佢因咩事落台？啱啱辞职嘅， 啱啱辞职咯。佢因为贪污嘛，就系佢嗰啲行政使费咧， 唔系贪污，应该叫因为佢熟职，唔系佢贪污，佢唔系贪职， 独职。 喂咁熟职，其实佢同喂咁佢同煲胎都差唔多，你谂下，煲胎又系咁样。 系咯，即系佢唔系落袋嘅，佢其实咧就系点咧？ 实报实销呢啲叫做。 喂，咁系煲胎咁，煲胎一样啫嘛。 佢年薪咧就三十零万澳币咁啦，年薪佢薪水，但系咧佢过一年咧系 cam 咗5倍啊，差唔多150万嘅公费，即系公费去旅游啊、住宿啊诸如此类啦，吓、啊、咁其实咁有啲查翻佢咧，佢去嗰啲即系 interstate 或者去第二个，譬如落 Melbourne 啊，或者去第二啲 city 去做嘢嘅时候咧，佢又唔搭嗰啲即系嗰啲 民航 普通嗰啲飞民。佢係搭啲 charter flight 啫喎，咁貴好多倍噶嘛，咁佢啲人抄翻出嚟咧就係話咁樣咯。同埋咧，佢對上一次走咗好多次落去呢個 Queensland， 唔係去呢個咩啊？黃金海岸啊，黃金海岸以借開會為名走落去買樓，咁俾人哋抄出嚟咯。 唔係跟住佢仲要即係嗰個人夾埋賣平嗰間屋俾佢啊嘛。話嗰間屋應該唔止80万嘅，跟住仲用80万澳元賣俾佢，好鬼大噶嘛嗰間嘢。 Penthouse 系啦，跟住嗰个屋主仲要扮细嘢话 I was in Paris 嘅，我记得佢话。 咁 啊，同埋呢个 Susan Lee 咧，我对佢嘅印象就系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早一两年前咧，未有医院出过事嘅，就系、是、输错氧气嘅俾啲 B B。 唔记得 呢 个 你熟啲。 佢即係個醫院就本來應該輸氧氣，就變咗輸氮氣，結果就死咗幾個 B B 嘅。咁佢又出嚟講過嘢嘅，跟住當時啲人問佢邊個負責咧，佢係答唔到咯。我覺得好嗰啲問責嗰啲局長咁咯，佢好似嗰啲。 即系有事出咧就唔使负责任嘅。当时咧好明显系阿Malcolm Turnbull 系保住佢，即系我觉得佢哋嘅关系应该都几亲密。你谂下，发生咗咁大件事，死咗几个 B B， 佢都唔使落台嗰阵时。 唔系，其实你睇到阿Malcolm系。Malcolm 系成日就中佢就系师奶噶啦，即系阿 Julie Bishop 咧，即系其实都喺呢一单嘢度咧，系俾人爆佢乱用啲 taxpayer money 嚟 travel 嘅，即系佢无啦啦要飞去即系同男朋友去旅行，跟住之后又系飞 charter flight 咁样咯，系啦。 咁其实呢单嘢喺报纸就撩咗，即系因为佢呢单嘢就撩咗好多其他部长嗰啲，即系嗰啲洗费啊，咪公开晒出嚟啦咁样。咁其实好多咧，即系佢最犀利嘅呢个就五倍嘅人工去用咗呢个公帑去做呢啲嘢。咁而即系呢单嘢，我哋可以发觉到，其实澳洲呢个政坛一样系咁腐败啊。咁而家佢啲人咧又要即系有啲声音话要。因为我哋其实都有 ICAC 嘅，但系就可能啲监管不力呢啲咁嘅嘢咯，咁即系 系咯，帮住政府嘅啫。 吓、啊，咁其实即系呢啲都，不过有一样嘢就系话， 喂，你仲有好好笑，有冇睇过 news 啊？Turnbull 出嚟喊茶捉茶啊，跟住话大家要加强监管咯，跟住个个都话佢自己佢。大家都未查到 Turnbull， 佢唔好咁口响，嗌人哋加监管。 监管啲乜嘢？ 即系嗰啲洗费嗰啲啊。 audit 啊，即系做啲 audit 啊，系啊系啊。 切，佢自己又咩啊？佢自己又唔点讲咧？即系佢自己又身体力行啦，叫佢自己系。 唔系，啲人话都佢自己都自身难保，仲讲咁多嘢，分分钟撩出嚟 turnbo 都好大镬啊嘛！而家话 啊，唔系咗佢即系。就因为佢呢单嘢俾人撩出嚟咧，咁其实一定会腾楞瓜，会又会即系会炒热咗个话题，会撩噶啦。咁其实澳洲其实一样啊，即系一样有啲咁样嘅腐败嘢嘅。不过一同香港唔同咧吓，即系我即系可以令到佢落台咧，起码系嘛， 你有个选票起码， 唔能够啊，起码佢都要有啲压力俾到佢落台。香港就冇啊嘛， 唔系同埋系咁。同埋呢度咧，嗰啲友仔咧，你旧票 vote against 佢咧，就可以 spill 噶啦嘛。 系啊， 唔系佢落台都系个舆论嘅声音，即系有人嘈嘅，咪佢要有个压力喺度咯。即系佢如果你 Turnbull 要保住自己个党嘅，你一定要啊，一定要气佢噶啦。 因为呢度冇阿爷噶嘛，系嗰班友话要 spill 就 spill 噶啦嘛，嚟啊嚟噶啦嘛，点同香港系咪先？ 选民就阿爷咯。 系啊，选民就阿爷。 所以你选，所以投票嗰时候咧，即系同啲人讲：喂，你选个工党，选个 liberal， 都系咁腐败噶。我哋要选一啲，起码唔会腐败。如果当将来腐败，我将来踢佢咯，咁啊，即系咁样啊嘛。 即系唔系你咁讲啦？即系你话你讲翻投票嘅话，其实都系睇下有冇细党可以投咯。咁投啲细党入去搏一铺都好啊，因为两边都衰噶啦嘛，系咪先？ 喂，起码呢？细党入到去就撩可以撩佢啲嘢嘛，因为入到一定撩佢啲嘢噶，系咪先？你选埋啲大党，即系譬如如果你成个即系上下议院咁样，佢啲有霸晒啲位，咁边个出声嘅？即系系嘛？ 冇错啦，系咯。咁仲有冇补充啊？呢单咁嘅贪污嘢，你两位仲有冇补充？ 冇乜啦， 冇乜补充啊，都系咁啦。 系啦，咁啊，落下一条啦。嗱，其实咧，我上一集我冇做嘅，但系咧。你哋就讲即系呢个叫做攞老人福利金就要计资产啦，咁即系你我都好清楚记得咧，即系雪梨咧，即系譬如你喺澳洲你要攞呢个叫老人福利咧，而家系自住间屋都要计埋啊嘛，咁呢个资产 唔系啊，自住间屋佢而家话唔系计自住间屋啊，而系佢审查你资产嗰阵时咧会 consider 你个资产，即系你唔系你自住嗰个唔计，但系佢会审查你另外投资啊，投资屋啊，包括啊股票嗰啲资产咯，系啊。那 个上限几多？百几万啊嘛，系咪啊？ 那个是 part pension， 所以看你 full pension 定 part pension， 八十几万你讲那个上限呢就是home owner 的 couple， 就是如果他真的自己间屋不计啦，但是他额外还有一间投资屋呢是超过816000呢，他就得不到这个 part pension 咯。如果他要拿 full pension， 举个例子，譬如他 home owner 的是一个 couple 来的，那么他那个除了自己间屋呢额外的资产呢就375000。 嗯。 2017新的是啦。 Okay. 但是这个是。 你谂下三十七万五千，而家个利息，嗱你当你银行利息都系两点几三厘到，当打去二点五，你一年先得嗰几多钱啊？如果你放三十几万落银行，都系得嗰几，都唔够一万蚊喎，点生存？ 唔系，仲有我哋有个。唔係，我哋有一個叫做公積強積金噶嘛，即係嗰個叫 super 噶嘛。咁通常咧，如果你做咗廿零三十年嘢咁樣咧，都有三四十萬嘅，即係正常都應該三四十萬到嘅 super 喺度嘅，嗰啲都計埋嘅。所以其實咧，如果你有 super 基本上咧，你好容易幾乎都攞唔到噶啦。咁即係其實佢今次嗰、那個即係改咗呢樣嘢咧，係有好多人係受影響嘅，即係好多人即係有三十三萬即時攞唔到嘛。即係第初步有影響，同埋佢除咗呢個收緊之後咧，佢而家佢對嗰啲咩傷殘啊好多嘢咧，全部收緊，即係攞少咗，或者收即係嗰、那個資格提高咗，或者你攞嗰個錢係少咗嚇，咁、啊、樣變相咧，其實咧個政府其實根本就係發窮惡冇錢嘅，佢咧就要攣呢度啦嚇。 同埋佢而家拖長你，我知唔知個審批時間？以前是好像不知道一個月以內還是多久的嘛，現在呢有些人跟我說呢，你想申請這些 pension 呢，有些 case 要等半年、哦、 這麼陰公， 你死都未、啊、是啊，你死都未有錢、啊、 不是，其實慘過 health insurance 有 waiting period， 慘過這個東西， 是啊，慘過啊， 即是你 health insurance受影響嗰啲咧，可能真係有啲好窮咧，好受影響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係薄薄懵懵嘅，我所知道。咁嗰啲咧就係、是即係會以前可能搏啊懵啊得啊，可能啲資產又唔知點樣轉嚟轉去都，而家佢係會執得好嚴嘅嚇。咁、啊、即係呢樣嘢我哋冇乜意見嘅，即係話即係不過只不過有啲人咧就可能即係你知啦，一棍扭落去，梗有啲人有啲無辜嘅呢樣嘢啊。 咁 啊，呢个都系少少嘅补充啦。呢集都唔系今集嘅主题嘅。 系啊，喂，其实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个叫做我哋呢个新嘅铺排咧，好呢个港珠澳一周时事 feel。 我都想咁谂，即系谷埋一堆咁讲咯。有啲嘢又唔使咁详细，可能有啲人冇乜有兴趣听啊嘛。 会下一个 topic，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兴趣。 乜嘢咧？ 就系嗰个大麻。 大麻唔系咁多人兴趣啫，得你好有兴趣咯。你讲啊，你讲啊。 对草喎、啊，而家喺澳洲对草系犯法噶嘛？但系原来你知唔知之前咧？政府未收紧、哦，就系、是、好似早几个月都未仲未收紧嘅，就系话以前可以药用，其实你一个特别嘅申请可以药用， 自己种可以，以前可以特别 系啊系啊可以噶，特别要特别嘅申请咯。但系而家 Malcolm Turnbull 废咗呢样嘢，跟住Pauline Hanson 即系一个党 Pauline Hanson 就话想要恢复呢样嘢，因为好多尤其是 cancer 啲人咧好痛啊嘛， 止痛。 好多药都医唔到嘛，系啊系啊，同埋有啲病咧系发觉用大麻嘅成分系可以医到嘅，系啊。 系嗰样嘢其实系即系讲紧系我今朝喺度睇啲 random 新闻咧，即系你话譬如有啲系嗰啲叫做长期病患者啊，或者叫即系 chronic illness 啦，即系系啦，即系咁讲啦。譬如佢系去到 termination stage 嗰阵咧。你用大麻嘅副作用咧，系远比止痛剂个副作用少咯，系啦，所以 系 有，其实系有呢个需要咯。但系即系喂，但系嗱，你话阿 Hanson 提咗啦，咁即系阿咁，但系阿 Turnbull 有咩反应，或者国会有咩反应 ？Turnbull 咪话 ，Turnbull 咪话，都系要反咯。其实会唔会同啲药厂有关咧？嗱，你谂下，如果啲人真系用呢啲自然药物，就会鬼帮衬你药厂咩？ 难监管咯，衰咗唔知边个孭啊嘛责任，即系你好似自然疗法咁样咧可以试嘅，但系即系衰咗咁，即系因为呢啲唔系一啲叫即系真系医疗处方嘅嘢咧，咁你 blow up 太多嘢，咁你觉得 Turnbull 呢条算死草佢唔会谂呢啲嘢嘅咩？ 我觉得佢可能为药厂多啲嘅，佢有关系噶嘛，同嗰啲人。如果大麻得咁啊，你仲使食药咩？ 咁逼。Big Pharma 嘅阴谋，我哋另外一集再讨论啦。呢度我可以讲好耐，即系你睇 Macquarie Park 嗰头啊 ，North Ride 啊啲，你知嗰啲甲级写字楼啊，成个 block 咁大，啲全部药厂噶嘛。你 Macquarie Centre 附近都系啦，全部甲级写字楼。 喂，呢度做唔好讲笑，做 medical rap 都好赚嘅呢度。 medical rap 系好赚，但系你睇你有冇？ 魄力去做咯。啱啱畢咗業出嚟係好好正嘅，譬如你入到 Cochlear 入到J&J 嗰啲做 field rep 係正嘅，但係耐咗你耐咗你頂唔順做呢啲工㗎啦，因為即係基本上 係喎，呢度啲 medical rep 好 hea 㗎喎。 一啲啲啦， 呢度嗰啲 hea 过香港噶，你知唔知？我朋友以前喺香港做过，喺呢度有做过，佢话呢度啲超 hea 噶。 点样超 hea？ 我做够咪收工咯，好早就收工喎。佢哋 target 唔大噶呢度。 嗯，呢度系以前啦，因为我自己，我自己其实有同呢、即系同 Abbott 啊、Avi 嗰啲人有倾偈嘅，因为我以前又帮我哋做 system 嗰啲咁嘅嘢噶嘛，牛到扑街，而家可能有啲唔同。 哦，可能而家即系知道太好 pay 啦，就呃你人工。 系啊，即系其实而家即系我同佢倾过，因为嗰阵我帮佢哋做嗰啲叫做category management 啊 ，retail performance 嗰啲即系 project 咁 IT project 可以做啦。就基本上而家呢啲咁嘅行街位咧，就俾可能譬如俾50,000蚊人工个僆仔啦，出架车俾个僆仔，叫个僆仔去跑山都唔得嘅话，咪揾下个僆仔去做咯。啲即係好多時啲大錢呢係睇啲咩同啲譬如你話 Sydney Health 啊，唔係即係New South Wales Health 啊嗰啲咁嘅大雕嗰度攞晒嗰啲咁嘅嘢，細嗰啲咪叫僆仔去跑山，所以時代唔同咗啦。老 sell 咪鳩氣囉。即係講起啦，即係呢個大麻合法化呢，澳洲係未合法啦，但係加拿大呢其實有幾個省已合法。而我成日即係我成日去嘅加州呢都合法，我睇下今次有冇機會懟草先。我要做台長，即係嗰個 Facebook display picture 喺度食大麻。但係其實而家阿姆斯特丹嘅大麻嗰啲 coffee shop 呢都式微，好慘其實。 好慘係呀，係 呀。咁啊 ,OK, 等等。頂，我好憎 domain 咧，成日咧即係開啲廣告咧，炸我 headphone。OK， 嗱下一集啦，我講啦，2017樓市展望。咁呢樣嘢咧，我要捉阿貓姐同我一齊講啦。有冇睇呢排人民幣匯率啊？ 人民幣匯率我唔留意，我留意澳紙匯率多啲喎。 咁人民幣對澳紙匯率咧，有冇留意啊？ 人民币对澳纸汇率应该人民币跌咗啲啦，系咪呢排？ 人民币升， 因为澳纸系咁升， 升人民币其实系升翻少少，系啦，即系呢个叫做对澳纸都系，系啦。咁你话，因为你有睇香港嗰排系人民币汇率系插到呕啊嘛，所以咪即系你之前都讲过啦，话会走资啊嘛。呢排有冇见到走资啊？呢排有冇？呢排见唔见到大钱入嚟啊？ 呢排我而家唔喺嗰啲浮，就好少留意。同埋而家咧啲风声紧，佢哋通常唔会用正常渠道走。 咁梗系用，据我所知，咁梗系用钱庄走咧。我今次翻香港同啲钱庄友食过几次饭，同几个钱庄友，所以其实 所以香港啲出口味，香港啲出口味增长咯。佢哋通常都系用嗰啲手法噶啦，你明噶啦？ 梗系明啦，要 ship 下，要 ship 下嘢啊嘛 ，ship 下几贵出几贵嘢啊嘛。 唔系咯，唔系香港啲进出口边有生意啫，系咪先？ 系啦，咁就即系其实咧，呢个叫做即系2017年咧，咁就讲紧咧呢个预期咧，雪梨嘅楼咧系会继续升嘅。咁升几多咧？睇嚟咧，佢系会升30%咯，系啦。 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分两个市场噶。 点样分两个市场？ 一个就是 house 的市场，一个另一个就是 apartment 的市场。 我现在讲独立屋，是的。 我 house 的市场是的。 咁 house 的，你觉得 apartment 唔系 house 的市场咧？点解会升呢？因为其实咧，即系你因为其实你澳纸跌咧，其实系令到呢个叫做澳洲的物业市场系好吸引咯。因为你知道澳洲咧好多你讲紧，譬如你旧啲嘅屋啦，你讲紧就算系廿年内嘅屋咧，好多时咧你系 freehold 噶嘛，笪地，咁你买咗就系你噶咯。咁你计翻澳纸嘅汇率，你塞翻落去周围，譬如你话伦敦又，即系你话要睇翻世界嘅一线城市咧，你伦敦又好，纽约又好，三藩市又好，香港东京都系平噶咯，所以系濑嘢嘅，会继续升。 香港啊，濑嘢啦，一定升噶啦，楼市我觉得。 你讲紧咩？你话分两个，你补充一下。 唔系啊，你 market 系分两个噶嘛，一个就系一个house market， 一个就系呢个 apartment 嘅 market， 或者啲人唔系即系如果你唔喺度住，唔系太理解嘅，即系好多其实我听到好多啲鬼佬都话咧，明点解啲 Asian 咁中意住 apartment 咯。 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澳洲人咧，通常佢哋都中意间屋好大啊，有个后院啊，即系 有 啲地方走动啊， 有得 BBQ， 有个 front。 系啊，如果你去唐人埠嗰啲，你见到啲屋系怪兽屋咯，全部。 因为澳洲佬咧，尤其是而家夏天咧，即系香港听众未必知咧，真系即系个个好似以前咧啲以前围村咁样嘅，开晒啲门，坐喺门口饮啤酒，喺度撚狗，啲细路就喺个你知有啲 inflatable pool 噶嘛，即系可以吹胀嗰啲咁嘅水池。咁呢几日天气 跳弹床咯，啲僆仔中意喺度外边跳弹床。 啲童子军喺度跳弹床，我细个都跳唔少，真系系啦，同童子军跳弹床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个澳洲嘅文化嚟。咁啊 ，friend 一就揾嚟即系。佢俾大人坐啊、吹水啊、玩狗啊，后面就系玩水池啊，同埋呢个叫做跳弹床咯，系啦。咁你话唐人点解中意住 apartment？ 一来就系 cheap 咯，二来就系佢哋就系唔会，佢哋唔会 appreciate 呢种生活咯，系咪啊，猫姐？ 唔系佢哋嫌烦，因为又要剪草，又要打理。 系啊。 咁佢覺得住 apartment 咧，交管理費咧，佢就唔使煩。 但其實我唔中意咧，澳洲咧啲 condo 咧係冇 concierge 嘅咯，冇 secure 嘅咯，冇掩雞籠咁樣。俾 有啲有㗎，有啲有㗎。 City 管理費貴啲嘅。 City 嗰啲咪大部分都有嘅 ，City 嗰啲。 Hershey 我知道有啲有。 邊啲啊？大街嗰啲。 雙子塔嗰度係有㗎。 雙子塔邊度 ？Hershey 雙子塔你知邊度 ？Hershey 雙子塔 唔夠知。 啊、你唔知道在 station 隔離有兩棟勁高的那裡有食蕉的但是限時咯，個食蕉很搞笑的而家我不知道仲有冇啦，但係早幾年是有的 屌，但係呢個叫做即係嗱，其中嗱，即係我呢度咧，其實準備了一篇 article 咧，就係話冇乜唐人住的 Inner West 啊，租金開始回落啦，咁過度供應的效果開始浮現。咁呢度就講咧，呢個區咧，其實咧之前簡洛夫咧都講過啦，呢個區咧就叫 Hat。呢、这個區咧就叫 Haberfield， 咁 Haberfield 喺邊咧？就喺你入城搭巴士大概15分鐘到啦。咁其實好靚嘅挨住 Canada Bay 噶。阿貓姐知唔知邊頭啊 ？Five Dock 哦，好多車行，好多車行嗰度啊嘛。 但其實好，其實你車行嗰度係核突啦。即係其實啊，我哋另外一位前節目主持人咧都係住嗰頭嘅。但係咧， 唔係佢車行係唔係近海嗰邊 ？Haberfield 係近再落去 車行就係近大街咯。Haberfield 就係、 是、 你出翻環城或環城即係。City West 嗰度好靓噶嘛，其实系 好靓嘅，近海噶嘛， 系啊， 有海景噶嘛，水战噶嘛， 唔系即系虽然咧，我今日咧先去完 Homebush 有啲嘢做，嗰度咧已经系 喂 Homebush 好垃圾，我觉得嗰啲 apartment Homebush 同埋一路你行 Lions Road 咧，上翻去 Victoria Road 咧，系好多强国嘅新 apartment 嘅。咁即係 Homebush 嗰啲真係好渣嗰啲料，你行過就知啦。 我梗係知啦，好多雞叫添嗰度。呢個揾日再講啦，係啦，周圍都有雞叫。 你要開翻個特別節目係嘛？ 我就嚟要開夜場警訊。 夜場警訊正。 咁咧，即係呢度講咧 ，Haberfield 呢個其實就即係似香港咩區咧？唔係南區啦，唔知點講，香港冇啲咁正嘅嘢。我自己都覺得嗰度正嘅，係啊，即係必須。 西貢咧，算唔算係西貢？ 但系西贡唔可以廿分钟出市区喎，大佬呢度讲紧系廿分钟出到市中心喎。 我香港你搵唔到啲地方， 搵唔到啊！唔系，总之系呢度无敌嘅，即系摆喺香港系一个无敌嘅区啦，系啦。咁就讲， 但系嗰度啲 house 好贵喎，嗰度啲 house， 哈伯菲尔啲 house 而家都唔平嘅。 系啊，但系呢度讲紧咧，即系咧呢度就讲 ，despite the house prices skyrocketing 啦，啲租咧系呢几年咧就跌咗差唔多系$100一个礼拜，系 which 系差唔多系跌咗30%嘅。咁 哇咁犀利！ 系啊，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呢个叫做即系就算你去附近嘅 Liberty Grove 你知边度咧？其实 Liberty Grove OK 嘅 ，Liberty Grove 好近 Rose 嗰度嘛， 喺 Rose 对面，但系嗰阵系鬼佬嘢嚟嘅，其实静嘅嗰阵系静，因为挨住个 golf 好多老人院噶嘛嗰度， 挨住个大公园同埋挨住个 golf course 嘅， 同埋有几间老人院嘅，所以一定好静嘅。 唔系啊，老人院对我嚟讲又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坦白讲系咯。 我屋企隔得老人院都冇所谓，几好。 系唔系啊？咁嗰度起码即系起码静啊，系啦。 唔好讲嗰啲区，即系讲翻我自己住嗰头呢头啦。咪我都有留意，我隔篱咧搬走咗啊嘛，而家出租俾人哋啊嘛。呢啲租金都唔高、啊，即系佢放出嚟租俾人咧，冇以前咁高咯、 啊。几千度？ 佢都系放400多元啫、啊。 你 villa 400多元？ 系啊。 咁平？ 系啊，因为嗰啲新 unit 咧，可能隔篱太多，都系放紧500零蚊嘅，两个房嘅。 咁、其实咧，即系呢个亦都系咧，我想带出一个原因就系、是、咧，即系呢度就讲紧喺 Five Dock 咧，就话呢个叫做呢、這个叫佢嗰啲咁嘅 unit 咧，开头咧就嗌585或者595咧，出资咧系会俾人压翻落500，因为太多 supply 啦，即系太多新嘢 supply 咁样。 系啊，系啊，你如果你够咗，你一定要减租咯，即系租噶。 即系亦都系我想带出一个话题咧。如果咧唔系一个叫蝗虫区例如北区啊、Hurstville 啊、嗰啲，仲有咩蝗虫区啊，猫姐 ？Cheswood 咯，而家都多啦。 北区啦，当北区咁计啦，系啦，同埋 系啦，北区。如果你讲，其实如果你讲内西帕马塔、Bankstown 而家都开始多 系啊，帕马塔系啦，帕马塔其实好贵，租帕马塔其实好贵嘅。同埋，你講 Maroubra 嗰啲 ，Maroubra 啲都黃啦，好啦，恐怖咧。 Maroubra 多 ，Patriot 而家好多啊 ，Patriot 好多新樓啊。 Patriot Maroubra 嗰啲咧係多黃，咁即 係 Botany 而家都多新樓啊，好多啊，佢哋啲同胞。 Botany Mascot 係啦。 系啊，系啊。 咁咧就系讲嘅呢篇文咧，就系讲咧，即系就算你讲紧系鬼佬咧，想租咧，佢哋系宁愿俾多少少钱咧嚟租呢个叫 Newton 啊，租Ashfield 啊，租 Summer Hill 啊，租呢个叫做即系同埋 Stanmore 啊，即系你知嗰啲 White Trash 系中意住嗰啲， 系 White Trash 中意 Stanmore 咁样。 系啊，但系好捻核突噶嘛，但佢宁愿租嗰啲咯，系啦。 好旧喎 ，Stanmore 啲屋系啊， 同埋佢哋唔揸车噶嘛，所以 Haberfield 咪跌咯。 哦，系喎 ，Haberfield 冇车，搭巴士噶 嘛。但系 Haberfield 坦白讲，你行出去搭巴士唔系咁耐啫嘛。 但系朝头早塞死你啊 ，Palmetto Road，塞到趴街啊！ 踩单车咯，啲 White Trash 咁中意踩单车。 咩？迟啲嗰度系咪迟啲会 extend 嗰、那个唔知咩轻铁系咪嗰度啊？系咪嗰度？ 但系即系。即系咧 ，anyway 啦，我想讲嘅嘢就系咧，如果咧嗰个区咧系强国人冇去咧，而个环境咧系好咧，你系咁泵新楼落去咧，冇强国人买咧，啲鬼佬系唔会买嘅。 喂，但好奇怪喎 ，Canada Bay 同埋嗰个 Cheswick 都好多强国人，点解唔去 Harbourfield 佢哋？ 咩啊？路窄咯 ，Canada 奇怪。 点解唔去 Harbourfield？ 我谂 Harbourfield 系路窄啊，同埋你讲紧你讲紧 Ramsey Road 嗰啲系即系嗰度冇餐嘢，你明唔明啊？你 哦， 你讲紧，譬如你话 Canada Bay 其实都冇餐嘢，但系环境好啫嘛。嗰班友咪落 Ashfield 咯。但系你 Haberfield 系你系一种，只系嗰头系冇餐嘢。你讲 Canada Bay 同边度啊？唔系，因为 Canada Bay Cheswick 都好多强国人。 Canada Bay 一落去就 Burwood Haberfield 咧，落去 Ashfield， 但系你知强国人唔系特别中意 Ashfield 啫嘛，佢中意 Burwood 嗰啲噶嘛。 哦，佢懒系 high 卡嘛。 系啊，因为其实 Ashfield 坦白讲系话少上海，但系其实柒噶嘛。虽然我觉得好正，我觉得 Ashfield 系正嘅。 啲嘢平啲噶，啲嘢平好多。 系颓但系正噶嘛。 系啊系啊。 同埋有啲老香港嘢啊嘛 ，Cheswick 你讲紧系边度啊 ？Cheswick 系出边系咪 Concord 以北嗰啲嘢？ 唔系 ，Cheswick 系近 Canada Bay 噶嘛，隔篱啫嘛。 OK，Cheswick、okay, 咧 ，Cheswick 高级啊嘛，大佬 ，Abbotsford 都高级嘅，但系 Abbotsford 你知系嚟讲个鬼城嚟噶嘛，其实都系。 哦，系啊，系 Abbotsford，Abbotsford 你知唔知最近嗰个酒店变 apartment 买啊嘛，有个 系啊， 系 Abbotsford。 你就算 Mortlake 啊 ，Breakfast Point 都多强国人噶，因为啲强国啲。 Breakfast Point 嗰啲唔好讲少，蚀到趴街嗰啲 apartment 冇人去，冇人租， 嗰啲好平添，400蚊一个礼拜添，但系一来就冇巴士啦，冇车啦， 冇巴士， 同埋嗰个 ferry 系遥遥无期咁啊！但系我知嗰度系好捻多鸡叫啦，第二就系、是、好多 Macquarie 嘅同学喺嗰度住啦，亦都系即系其中一个鸡嘅来源啦，系啦。 哇！你真系夜长景信要揾你做真系， 唔系我梗系要揾我做， 整集海外版啦。海外版 咩啊？系啊， 海外版 好啦，好啦，嗱，即系咧，即系除咗讲夜蒲之外咧，其实我都系一个夜撚嚟嘅，咁就好撚惨，屌大陆强拆十字架，吹到澳洲，点撚样啊？呢铺讲下 哦，你有冇睇最近咧？其实嗰、那个呢单都唔算话太新嘅新闻，即系都系早几个礼拜噶啦，就系、是、Churchill 有一间 church 咧，其实喺正差唔多近好近火车站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那个位置？ 唔知 嗰个位置其实如果行去火车站系5分钟嘅啫。咁、咧，政府而家想强抢嗰个地方，咁咧佢用咩理由咧？就话我哋而家咧就要收嘅呢块地系政府用嘅。跟住唔知道有边条友咧好嘢，佢收到啊内部文件咧，其实政府就想抢收之后咧攞嚟起 apartment。 因为佢话嗰块地可以改用途变 commercial、residential 同埋唔知咩 use 咁嘅，即系总之系可以攞嚟买嘅，有人收到风系啦。 我睇翻啲新闻，其实十二月尾噶咯，咁卒之点啊？ 咁而家仲系 ongoing。其实呢单嘢咧，一而系 happen 2014年噶啦，已经。但系咧，正式嗰间 church 咧收到通知系2015年，话要佢踢佢走嗰阵时先知咯。跟住佢哋好 surprise 话，点解完全都冇咨询过，完全都唔知道呢件事，就突然间咁样踢走佢咯。 而家 即系其实 系啊，而家其实佢都系即系 protest 紧啦。咁不如我哋以后跟进呢单嘢，因为其实都你都成日去 Hershel 啦，同埋即系。即系我自己觉得你叫个八十几年嘅历史建筑走，我觉得系好不知所谓嘅呢单嘢。 唔系，同埋佢最贱格就系咧，佢叫人哋走系唔安置人哋，你要走啊，因为我政府要，即系好似大陆强拆。即系我点解会讲呢单嘢咧？就即系谂起大陆强拆咁咧，政府要你走咧，就要你走，完全冇补偿啦，完全唔会俾翻个地方你聚会啊咁咯。 你换地都有得倾啊，系咪先？你而家系 系咯，佢直接同你讲，你要走，讲车咯，系我而家要即系好似强征咁咯，好似大陆 咁啊，要死全家系列，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点解澳洲搞到好似大陆咁强拍强征？ 你点样知道呢单新闻嘅？其实 啱啱我要 book 场咧，咁我抄下抄下啲嘢。其实我上电视都睇过少少嘅，但系电视你都知啦，即系通常呢啲咁嘅强拆啊，有关政府啲衰嘢都好低调噶嘛。 系啊。 咁后屘再上网即系 book 场揾地方，咁search 下越 search 越多呢单咁嘅嘢，咁我觉得几 interesting 喎。点解可以澳洲可以发生呢啲咁嘅强拆十字架嘅？ 你揾地方，你揾地方做乜嘢咧？ 吓！我搞我啲 concept 啊嘛， 我以为你搞祈祷会， 唔系啊 ，church 搞 concept 几好啊，我觉得 church 搞 concept 好，你几时 concept 系咁？ 六月啊嘛， 你会唔会邀请听众嚟听？ 我啲学生嗰啲 concept 啫，好细噶， 可唔可以点首黎明啊？ 他们不会玩黎明这些东西，我们这些是 classical 的东西。那你有弹黎明 concert 怎么跟 concert 要弹黎明anyway, OK, 讲完这个叫 很不知所谓的强拆风吹到来澳洲啦。你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澳洲强国化咧，除咗讲呢个叫做无啦啦要收人地而唔补偿人之外咧，有一样嘢叫 robo debt， 即系呢个叫做呢个叫做 ATO 咧，即系澳洲嘅税局咧，喺度发生咩事啊？阿猫姐可唔可以讲讲？ 澳洲税局。Robert Tesla， 我哋上集都讲过少少啦。其实呢、這个如果有听上集，就系话即系乱咁收人哋话人哋欠 Centrelink 债嘛。 Centrelink 跟住 Centrelink 系咩嚟噶 ？Centrelink 即系好似社福处咁嘅，社福处就即系俾提供福利嘅地方，系啦。咁咧呢度好得意嘅， 即系屈鸠人争，即系屈鸠人争老中，争政府老中。 系啦，呢度我唔知啲人知唔知啦。呢度就同你香港嗰啲唔同嘅，即系呢度咧，如果你争钱嗰啲，譬如你争政府费用啊嗰啲咧，个政府有权系扣你嗰啲社福金噶嘛。 系啊，扣税。 系啊，咁系啊，扣你乱咁。而家其实佢就乱咁扣钱咯，想跟住啲人投诉咧。我哋上集都讲过啦，佢就叫人哋打嗰个咩 helpline 系啦，即系防止自杀。跟住话黐线，你乱咁收人钱又唔叫人哋打 Lifeline 系叫人哋打去防止自杀做乜嘢？黐线噶，都唔关自杀事。跟住话你惊你还唔到啊？你想自杀就你打呢个电话噶。 但系 佢低能，佢仲喺 Twitter 度叫人哋打嗰个电话先插啊嘛，大佬。 唔系佢好癫噶咯，即系呢度讲紧系你系你基本上你好似空人咁样啫嘛，即系你乱 send 啲 notice， 即系你同大陆嗰啲叫做嗰啲叫即系话你喺海关度而家有啲嘢扣咗，你打电话嚟咩嘢话而家俾人告，你俾咗钱我咧，我就唔告你，有乜分别啫？系咪先？ 系啊，冇分别噶。 真系死全家，即系佢老屈你 overpay， 跟住之后问你攞翻，咁你想点咧？咁呢个系咪你嘅问题咧？唔系我嘅问题。 即系喺穷人嘅乞衣兜上揦饭食，简单嚟讲。 啲有钱人系 set up 啲 trust 嚟避税，系咪先？ 系啦，系啦，穷人就食，即系叫你食五。 穷人含法律面前，穷人含啦。 其实呢单嘢 就係、是、即係佢個 data match 佢有啲嘢做錯咗嘅，咁佢就照出咗去，照出咗去咧，佢就又唔即係唔收翻嘅嘢，咁可能佢又博大冇啦，即係睇下咩真俾佢咁嘅意思咯。 唔係佢而家賴 checking 嗰班人做漏嘢嘛？ 啊，咁其實有啲人唔係爭佢錢嘅，唔係真係爭佢錢嘅，但係啲人你知啦，大家收咗爭十幾萬，你好多人都瓜嘈啊嘛，可能會即係唔係爭。即系唔系好少嘅数，可能你话俾你几封信俾你，呢就十几万。 有啲话争几千蚊嘅，有啲成话争。 有少又多啦。 但系佢有佢话，因为譬如有啲人咧，佢有焦虑症嘅，即系你知唔知道有啲唔系即系全部啲人系譬如如果 disable 嗰啲，佢唔系一定净系autism 啊或者咩嘅，有啲人系精神病噶嘛，跟住嗰啲人觉得好困扰咯。 唔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一温时一争佢钱咧，佢譬如你可能你攞紧啲 pension 噶嘛， 佢会扣你先 噶嘛，咁可能佢我而家唔俾你住咁啊，咁你搞得一年半载，咪大佬食西北风啊， 系 咪先？ 即系佢跟啲人话佢搞错咧，而家最兴就话政府不但止唔肯即系搞翻啱条数，仲要拖佢哋嗰啲 centreling 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新闻呢个最大嘅问题咯，即系等到你搞错咗，你唔系话即系可能你要。你唔知佢几时帮你搞翻好喎，但系佢期间佢系扣起你嗰啲，本来有啲嘢有啲 pension 发放俾你嘅时候，可能佢扣起你先。 有啲福利嗰啲都扣起你先咯，系啊，佢话你争佢钱啊嘛， 系咯， 阴公， 咁啊乱嚟噶啦， 乱嚟噶啦，穷咩乞衣兜上揦饭食呢啲嘅， 又一个死全家系列，系啦，咁啊 ，OK， 国际新闻一齐讲啦，系啦。咁、这、呢个叫咩啊？澳元会唔会继续升啊？阿猫姐，你讲到自己澳元专家咁样，你觉得系你 唔系啊？最近睇新闻话，因为 Trump 上台，跟住啲人对美国冇信心，跟住呢几日澳元升翻啊嘛。 即系，但即系你其实你今日澳指系佢都系过唔到75线咯，过系啊。 因为我又想不到有什么 fundamental 可以令澳纸那么强的，其实就是你经济又不是真的好。 经济差添。 是咯是咯。 有。 我觉得一个如果 Trump 上场美国经济一好转呢，我哇翻咗澳纸不知道 会大一点。 这个呢其实我看回呢你们准备的 article 呢，就说 ANZ 呢就是说澳纸可以升到78嘛，但是这个 Combank 不是这样看咯。Combank 同埋 Westpac 咧就觉得咧澳纸咧嚟紧咧系会跌翻落大概72线咁样嘅，咁系啦，咁即系点解咧？就即系觉得佢其实有几样嘢去 back up 佢嘅，就讲紧系呢个叫做其实今日 RBA 咧，即系呢个叫澳洲嘅联邦储备银行啦嘅一个 board member 咧。就话如果系澳洲，如果澳元弱势嘅话咧，其实系对澳洲有利嘅，因为你澳元弱势可以令到澳洲嘅 export 而更加吸引啊嘛。咁佢令到更加吸引嘅话，咁就咪佢，因为佢成篇访问其实好戆居，即系人哋问佢 Trump 上场对澳洲有咩睇法，佢就话系要即系 Trump 上场。同中國交惡咁點咧？咁中國就會同澳洲友好，咁就會賣多啲嘢去中國。咁你屌你啦！你聯儲局都係咁睇法，係咪先？就係、 是、其實出上問題喎。如果你美中美貿易戰，即係中美交惡有貿易戰嘅時候咧，咁你中國輸去美國嘅嘢係會少咗噶嘛？咁我用使乜同你買澳洲買咁多燃料啊？ 咪就係咯， 大佬係咪先？ 唔系啊，即系 佢意思系咪？如果唔帮佢，澳即系澳啊，美国唔同佢做生意，澳洲南下啲生意，佢即系咁样谂，可能系 佢系咁样谂啊。但系佢自己个访问都讲咗啦。你而家你 energy 系 slow down 咗噶嘛？佢卖谂住卖其他嘢嚟咩啫？你卖得几多奶粉啫？卖得几多肉啫？系咪先？ 佢主要系靠嗰个矿产嘅，矿产占佢嗰个 export 大部分啊嘛。 export 好大。咁某程度上，你其实都知道，中国个生产产能过剩嘅，已经系啲钢铁啊，嗰啲好多嘢啲煤啊，啲、 就是、 自己掘嗰啲都烧唔晒啦， 就 是、都堆晒秦皇岛嗰度啊嘛。咁你如果再系有嗰个贸易战，即系中美有贸易战嘅时候咧，你中国出口咪会影响咯？咁中国出口影响嘅时候，你澳洲主产系嗰啲矿即系嗰啲资源嚟嘅啫嘛。咁你如果 中国嗰个出口少咗，相对嚟讲你一定系会买澳洲少咗噶嘛。 我之前睇个报道好好笑，佢话咧冇中国买唔紧要嘅，我哋咧将呢啲资源卖俾美国，因为美国菜都傻啦，南美大把资源啦，非洲大把资源运过去仲平过你澳洲运过去都傻嗰啲人真系。 其一啦，其二就系美国其实而家加拿大好惊 Trump 上台咧，一个原因就系咧美国开采石油咧嘅cost 系低过加拿大运油落去嘅，因为加拿大咧你喺油沙度提炼出嚟噶嘛。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是只是有高油价才会对加拿大的天然气和对油是有帮助。但譬如现在是你 OK， 你现在是减了产 OPEC 是，但是你油价其实都是偏低的嘛。那你用在美国他用 fracking， 用 shale gas， 即是打穿啲岩来拿油，是平过你在加拿大买这些产品。那我怼死你加拿大都得，澳洲你老几啫，是不是？ 唔係，同埋而家Trump上啲車廠翻去咧，會設計啲車咧慳油啊，或者甚至唔使點用油，用電啊，用其他能源啊嘛，用 gas 啊咁樣嘛。咁你油點搞咧？ 唔係你係阿監製點啊？你講 啊，仲有一樣嘢就要留意一下啫。而家美國國務卿你知係邊個啊？即係將會做國務卿嗰個 咩多？ 個 Tillerson 咩多？ 係啦，啊唔係嗰個係。Bedok 是国防部长啫，系嘛？即系国务卿嗰个系嗰个咩啊？Mobil 石油啊嘛 ，Exxon 系啊，系石个嗰个嘢，嗰即系呢个人上，即系呢个人系做将会做国务卿噶嘛？佢同阿俄罗斯好 friend 噶嘛？ 佢 同阿普京好 friend， 佢签标噶嘛？ 系啦，咁你俄罗斯几多油先啊？你睇下啊嘛，有几多能源啫？俄罗斯都几想啲能源啊，即系嗰啲油。 俄罗斯有冇天然气噶？好似冇喎。 有，大把， 好多。啊！天然气供应成个欧洲嘅， 系啊。 咁如果佢有天然气，可能咁第日整 gas 车咁样，咁咪益咗佢俄罗斯？ 唔系，即系我只系话咧，美国同俄罗斯有偈倾嘅时候咧，佢又两个大，即系呢个一个系一个用油大国，一个系产油大国，两个倾可以斟点数嘅时候咧，个油价点会冇高冇低？佢哋话晒。 唔系，同埋佢发动整新车悭油啊，用其他能源啊，你啲油啊都第日即系个 demand 都少咗啦。 唔係，總之佢係可以，佢變咗佢係變相可以點講咧？即係嗰個油價咧，佢冇上冇落，佢上都冇上得冇落得咯。咁似乎即係對佢有利嗰時，咪佢睇下點做法咯。咁你變咗你其他嘅經濟體系都好大鑊嘅。 係啊， 唔係即係講 靠油嗰啲，我覺得好大鑊。 唔係即係呢個 咪死咯，中 呢 即係我先輸入能源。 呢個陰謀論咧，就係咧，即係呢個叫做之前咧做低油價咧，係做鳩俄羅斯嘅其中一種手段嚟噶嘛。而家煲翻高油，咁啊 Trump 啊同俄羅斯 friend， 咁你話俄佬會唔會乘機報復啊？ 啲人之前都話，如果得罪俄羅斯，佢一唔供能源咧，其實歐洲都死噶嘛。 因为 Gazprom 都系即系头先阿简洛夫所讲啦 ，Gazprom 俄罗斯最大嘅能源公司啦，系供应晒成个欧洲嘅天然气嘅。佢基本上佢系输晒过去嘅，即系你试下同俄罗斯反台啊！你欧洲其实都冇乜国家出天然气嘅啫嘛，系咪？系咪？你真系英国有少少，英国得少少，都供应唔到成个欧洲嘅。 咁嗰阵时，即乌克兰咪同俄罗斯开拖嘅，吓佢、一生个掣，你咪即刻跪低咯，又要 咪就 系 咯， 系咯吓，即系佢一尤其是一到冬天啊，即系夏天可能好啲啊，尤其是一到冬天咧，即系佢就黏鬼住你噶啦， 啊冬天老子心情不愉快，咁啊玩你 啊 ，anyway， 有另外一个就系讲澳洲啲咁嘅左交媒體咧，就喺度講話呢個叫中，即係其實我同台長咧喺香港咧食飯嗰陣咧都講過呢個問題。台長就話，即係我同台長話，唉，屌而家出街成日俾，即係而家開始你覺得係個氣氛唔係咁好啦。咁就話呢個 Trump 上台咧，就係呢個叫美國同埋中國喺南海決戰，咁啊最大影響咧就會係澳洲啦，係啦。咁就即係你知其實 Trump 呢就之前就話即係呢個佢哋喺度 criticize 呢個叫One China 嘅 policy 啦，咁就中國就好唔鋸咁樣啦。咁澳洲呢其實呢而家呢佢政壇嘅取態呢都就係話必要時候呢就係要即係要揀時彈一邊咁樣囉，係啦。所以其實你話 Trump 嚟緊禮拜五上場，咁就睇下澳洲挨邊邊啦。咁其實亦都係 要挨埋呢个叫做，即系睇下新加坡挨边边咁样，系咯。 你有冇睇个新闻啊？前总理 Paul Keating 系啊，就系、是、你讲呢个咯，黐捻线。 佢警告美国啊嘛，佢话啊，即系啊，即系同话你唔好将澳洲拉落水啊，咁样其他嘢，你真系傻的。 佢咪收水嘅咧？而家我发觉好多嗰啲前官员嗰啲收水去博卡啲咁样。 唔系，其实阿 Paul Keating 讲埋呢个咩，我好震惊嘅，系啊。我好撚震驚， 就係，我覺得就話即係其實你美國同中國，其實你澳洲嘅定位應該係點樣攞到著數啊嘛，係嘛？即係睇下點將佢攞到著數。 但係你睇你個填包都唔係諗呢啲，諗自己著數啦，吹到數嘛。 唔係 Julie Bishop， 佢可能 Julie Bishop 都話係啊 ，Julie Bishop 都話呢個叫 commit to 呢個 One China policy 啦，屌， 係咯。填包嗰啲菜你都傻啦，佢最紧要自己啲钱袋袋平安啫。 叫佢新铺俾零用钱佢使啦，屌！ 我觉得冇可能，即系而家点解中国喺澳洲嘅政坛，即系政坛同中国讲咁多好说话咧？ 系啊， 即系好多都系用银弹啦，即系啊嗰啲咁嘅捐献啊 donation 嗰啲咁嘅嘢噶嘛。不过我会预见咧，呢啲会越嚟越少啊，即系呢个嚟中国嘅水会越嚟越少啊。 点解咁睇？点解咁睇咧？ 因为佢其实个效用会越嚟越少啊！即系初初可能 个 marginal benefit 系啦，系啦，即系你再投放落去咧，你都唔系点样影响到。你始终即系影响到嗰个效果，唔会好似以前嗰几年咁样系啦。 边际递减，边际递减咯，系咯。 喂，真系有无限钱抌落嚟咩？你估中国真系？你估即系佢抌抌下就发觉大镬噶啦，而且佢。美国你同美国斗，你始终唔好话同美国斗，因为美国联埋俄罗斯咁，你真系玩乜鬼啫？边有玩？ 所以佢哋会唔会而家咧就叫做咩？用尽最后一口气系咁买澳洲啲嘢咧？你觉得佢哋会唔会？ 有噶，有可能噶，即系嗰啲就系可能佢就系咯，即系我意思就话即系你唔好以为佢有无限嘅收入会一路出咯。我觉得佢影响力，而且佢而家你出嚟讲嗰啲都唔系有。唔系啲过气， 唔系同埋而家你强国咧，对于澳洲嘅态度咧，其实潜咗水嘅。比起我哋啱做节目嗰阵，有冇咁留意？冇咁大口气，即系冇咁大口气啦，已经系。 同埋佢即系佢即系嗰个成个世界个潮流个趋势嘅系咁样，即系吹嘅时候，佢未可以独力，可以咩嘅啊？ 唔係，同埋主要睇啲錢啦、資金啦。你而家即係可能 Trump 而家 out 啲人翻攞翻啲錢入去嘛。 啊， 即係多啲錢會留翻美國。 佢 冇啊！周圍美元啊，美元係咩嚟噶嘛？你美元係 王者，係王嚟啊！ 係啦，你佢得佢想點就得，點就得噶啦。佢 唔係啊！ 即係如果佢美你個美金啊， 唔系，所以咪话 Trump 犀利咯，未上任已经周围喺度拗烂脚，睇下你班友点睇，犀利啲友仔。 都未，佢措施未实行，唔使实行嘅，讲下你班友就又要摆左又摆右啦，已经系嘛？ 唔系， 个影响力。 佢讲咗出嚟，你班友就要做啊！而家如果唔系啲友仔话 Trump 找唔到数，咁啊夹晒你班友，摆晒你班友上台，所以好高招。 系咯，佢而家摆晒嗰啲 manufacturer 上台嘛。 不过 夹佢哋要翻美国 不过德国佬劲啊，德国佬唔卖佢账啊！你话 OK， 你要我俾 import duty 入美国啊？得你买你即系佢而家 Trump 喺度几格格啊嘛，喺度话即系你班啲咩扑街宝马喺度卖咁多车嚟美国，你又唔买翻我啲车咁啊？德国佬啊唔买佢账，话诶你啲车卖好啲，咁你咪卖嚟德国咯，屌你啦！OK， 监制话够时间啦，大家仲有咩补充？ 冇啦 、okay ， 其实有嘅，不过下次讲， 下次 好啦，咁下个礼拜你哋做啦，我翻嚟讲下我啲美帝见闻啦，系啦， 你去几耐啊？ 我今次去短啲，去一个礼拜，但之后应该会再去噶啦，因为有 但你都可以去到睇到人哋一啲 business confidence 啊，啲即系你睇到啲市况都可以有啲了解嘛，因为我哋 喂，如果你个时间就啱，你时间就啱都可以 join 我哋噶，冇所谓噶， 当然啦， 我哋 同埋 全球啊。 系啦，同埋就另外一样嘢就系即系啦，一来就系简洛夫讲话时间啱啊，同埋我哋而家其实有个即系同听众讲下我哋点样做节目啦。其实即系我哋而家系有个 有个即系讲之前咧有个 brief 嘅，咁我喺美国可能我会继续 update 呢个 brief 啦，所以即系你当我仲喺度就得噶啦，系啦 ，OK 啊， 好啦，咁做到呢度啦，多谢各位收听，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